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与世界为邻，与文化为伴，环球文化行带你漂洋过海品风情。 东京都，这个2020年将再次举办奥运会的城市正热情高涨，与1964年时的举全国之力竭尽所能相比，目前日本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今日的东京已经可以从容面对。据推测，东京在19世纪初的人口就超过了100万，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现在不止人口众多，还有很多风景值得去看一看、转一转，比如米其林观光地排名获得3星的高尾山、东京晴空塔，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商品市场和商业信息波诡人局，充满了变数和刺激。在大环境的影响下，人们追求不断变化，养成了圆滑而幽默的处事风格。在应对大城市瞬息万变的承受能力方面，东京人可以排全国第一。当然，每天身处激烈的变化漩涡之中，难免也会有产生厌倦感。 说东京最具代表性的街区，想必就是新宿了吧。新宿的灯红酒绿彰显出了整个东京的繁华，除此之外，新宿还是整个东京的交通核心，光是从178个出口中找到正确的选择，就已经足以让初来乍到者徘徊上好一阵子了。从南口出来走上10分钟，来到的却是一块拥有着与繁华都市截然相反气氛的城市园林，也就是新宿御苑。新宿御苑距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融汇了英、法、日3国的庭院特色，让它为喧嚣的城市带来了宁静与自然。离开园林，重新回到了热闹的市区之中，步行不久便抵达了元素。说起元素，对于年轻人来说，那里几乎就是时尚文化的汇集之地，而元素的青年们特有的打扮风格更是被冠以元素风之名，成为其街头文化的代表。走出元素站往右拐便是明治神宫桥，桥的对面就是著名的明治神宫。明治神宫是东京规模最大的神社，宛如生长在城市中的一片森林。参拜与祈愿是在日本参观神社时例行不变的主题，而这里所供奉的正是那位让日本走向了强国之路的明治天皇。比起其他神社，身处这里时则更多了一份历史的厚重感。距离明治神宫步行数分钟的路程就到了竹下街，这里是元素购物与美食的圣地，也是其繁华的代表。 刚才在神社中的严肃感到这里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则是年轻与活力。而在明治神宫的另一侧，步行数分钟抵达的则是代代木公园，这里是著名的赏樱景点之一，自然浪漫的气氛重新回来了。 说起东京人的特征，当然和出生地密切有关，但要想说到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提到与其他地方大不相同的东京人体质。因为如此众多的人聚集在狭小的地方，要面对拥挤的早高峰、令人窒息的喧嚣、充满汽车尾气的空气、热岛效应导致的夏季酷暑，在这里没有好身体是挺不过来的。东京人具备爱慕虚荣的独特气质，原因并不复杂。人们总是认为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生活水平等各方面，首都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最高水准，如果自己能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优越感便油然而生。其实很多人都在以撑门面粉饰自己的生活，说得难听点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如果你以本来面目示人，真的是难以生存啊。首先，毫无意义的是必须要有钱。东京人均储蓄额在47个都道府县中数最高。其次，生活成本高。东京的住宅及土地价格在全日本最高，因此租金也高，餐费、交通费等生活费理所当然也是全国最高。虽然生活成本高，但是考虑到东京收入高，生活质量好，很多人还是愿意支付的。另外，居住在东京的话，能接触到日本国内和世界各地的潮流文化、社会风尚，还能提早掌握最新信息。即使是现在的网络社会，如果发生什么事儿，首都东京总能比地方快一步。从总部设在东京的报社、出版社、电视台等发出的信息，到了地方就全都是二手甚至三手的，因此在东京掌握一手信息的可能性更大。很多东京人因此会产生强烈的优越感，自然而然的也就摆起架子来。 从代代木公园出来，再步行一段路便到了另一处繁华的街区涉谷。提到涉谷，最为著名的肯定是位于涉谷站口的忠犬八公像。八公的故事想必大家都并不陌生。八公于1923年出生在距离东京几百里的秋田县。出生两个月后，他被教授上野英三郎抱回位于涉谷的家中。虽然教授每天都很晚才下班，但是在涉谷站的出口处，他总能看到爱犬迎接自己的身影。然而两年后，1925年的一天，教授在学校里突发了心脏病，告别了这个世界。上野英三郎的亲友将八公领养回家，但是他仍然风雨无阻地每天往返于涉谷车站，等待他真正的主人的归来。这一等就是九年。1932年，有人把八公的故事撰写成文，投稿到了东京朝日新闻。八公因此而成名，也开始被人们称为忠犬八公。第二年，八公去世，人们将他与主人葬在了一起。当然，除了感人的故事，涉谷也同样是年轻与流行的聚集地。每条街、每个地段各有自己的特色，无论白天还是夜晚，这里总是聚集着大多为时代后半的年轻人们，张扬着城市的热闹与活力。 时代呢，虽然也是一个重要的交通中心，但它的地位啊，显然不如其南部和东部的新宿、上野显著。在日本啊，可以说没有什么地方能够比池袋更加能够令人感受到外国的气息了。这也汇集了中国美食，时刻都能够听到汉语，还有年轻人在发放中文传单，化着浓妆似乎在从事夜间工作的女性也经常在此出现。池袋的夜晚有一种特别的魅力。 在东京经商的人必须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同一天的白天和晚上可能要分别与不同地区、不同性格的人见面， 相同的说辞可能会让一个人心情愉悦，也可能会让另一个人情绪低落。在首都做生意虽然值得炫耀，但是相当辛苦。当然，如若在东京长期生活，从出生地带来的特征会慢慢消失，棱角被磨掉，人会变得越来越圆滑。否则每天与不同性格的人打交道，心理脆弱的人还真是做不到。 作为池袋地区唯一的中文书店，文胸堂中文书店始终散发着文化的光芒。它坐落在池袋站北口附近最显眼的一座居民楼中，在各类图书琳琅满目的店内，店长蒋义强自豪地说，在日本别的地方可是没有汇集这么多种中文图书的书店，销售韩寒、六六等流行作家的最新作品也是我们店的优势之一。一些日语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在书架上平放着，这本学习总书记思想的教科书在十月份刚刚出版，许多书在中国大陆还是买不到的。以前啊，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尝试在这里推行池袋中华街构想，却招致了当地商店经营者情感上的反对。他们抗议道，这里是日本，我们不会帮助那些不在当地履行责任的人，最终计划被迫流产。但中国人的移居为池袋带来了活力，对于这一点，商店的经营者们应该给予正面的评价。当今的池袋站北口已经成为了一座名副其实的中国城，只是差一个写有中华街的招牌而已。 在东京，如果不努力工作，连基本生存都困难，于是这就造就了现代东京人坚韧的性格。当然，这位蒋店长在时代的经营与生存，也使得中国人坚韧不拔的性格在这里凸显得淋漓尽致。上野的樱花，烂漫的实景，望去却也像飞毒的青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倾国留学生的速成班。而如今的上野，樱花的传统景色并没有丧失，烂漫的时节也延续至今，但花下现如今已是繁荣似锦，人潮如织了。上野是东京都内的重要交通中心之一，从这里坐电车可以前往日本东北地区，是一个地位仅次于东京的中转站。另外，从成田机场到达东京的旅客的第一站也是这里。 走出异常繁忙的上野车站，第一个要去的地方就是有名的阿美横丁，简称阿美横。这里在二战后成为东京人做生意的地方，这个商业区现在也是东京知名的观光胜地之一。商店会贩卖各种不同的商品，比如带有日本风格的衣服啊、鞋子啊，周边还有不少药妆店可以逛逛。阿美横绝对是游客逛街购物的天堂。街边呢还有大量的酒吧和便宜的餐饮店，你可以品尝地道的日本酒和美食，饭后看看人文风光，或者享受一下当地的风貌。当然，如果你一向不以购物作为旅行的主题，那么在这里，上野动物园、东京国立博物馆这两个日本之最，我想会是你寻求静谧与沉淀的好地方。东京这座城市我们都知道，最早并不是日本的首都，而且东京也不是它的原名。东京原名叫江户，途经此地的大江户线流经这里的江户川，好吧，并没有柯南哈。那么这些事物都保留了这座古都曾经的印记，上野也不例外，它和这里不远的浅草一样，都是具有人文气息的文化型地区。哎，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上野这个地方虽然每到樱花盛开的季节会非常非常引人注目，但是事实上这里的环境并没有特别干净，而且也充斥着流浪者的身影。每一座城市繁华光鲜的背后都隐含着暗色的一面。从上野的樱花穿过秋叶原的浮华， 从银座的原始迈向东京都的核心， 旅程从零开始。 东京站在首都圈交通中具有首都核心车站的地位， 不但是日本全国新干线路网最重要的列车始发站，同时也是国内主要传统铁路干线的起点站。每日从东京站出发与到达东京站的列车班次约4000班，居于全日本首位。我们的旅程就将以日本第一条高速铁路线路东海道新干线作为主线，而继续踏上征途。 现在我们的新干线还有5分钟就要出发了，我坐的这趟车是新干线上最快的希望号，没错，就是我们小时候看过铁胆火车侠里面的希望号。这趟车的下一站，也就是我旅程的下一站，是名古屋。好了，那么现在我要上车去找座位了，那我们下一站再见吧。 与世界为邻，与文化为伴，环球文化行带你漂洋过海品风情。 从东京坐新干线到名古屋最快需要1小时40分钟，在这1小时40分钟里，我们的希望号顺路拜访了日本的象征富士山。过了这里，我们就离开了关东地区，来到了日本的中部地方，而名古屋正是这里最著名和核心的城市。名古屋是日本三大都市圈之一，这里集合了日本大量的制造业企业和著名高校，形成了日本国内工业出货额第二位的中京工业核心地带。又因为它是日本中部地区的商业、工业、教育和交通的中心，而且位于东京和京都的中间，所以又被称作中京。 1个多小时总算是到了，虽说看到了富士山吧，但是不知道那位还在哪条线上。 Hello， 你都到了吧？你先别着急，我现在正在从仙台赶过来，车晚点了，本来可以和你坐一班的，结果我误点了，没办法，只能坐30分钟后的下一班车了。你先在车站里转转等我吧。 没办法，那我就去转一转吧。要说名古屋这个车站吧，在日本来说其实是规模比较大的，不过还好它远没有新宿和东京那么变态。要知道你可是100多个出入口啊，想想都可怕。哎，这是哪来的消息？ 我下车了，你现在在哪儿呢？你快来救救我吧，我迷路了。 哎，搞得好像我认识路一样，我也是误打误撞闲逛到这里的呀。你在哪儿？发个定位给我，我过去接你吧。 哎呀，活着真好啊！我这在新干线上都坐了3钟头了，终于站起来了。 哎，之前说好的跟我坐一班车过来呢。 啊，你可别提了，我本来时间是够的，但是我又在秋叶原那边买了点东西，结果完事之后就坐过站了。然后我刚走到东京站的时候，你那班车都走了10分钟了。后来我一看下一班快车马上就发车了，我赶紧上去了，幸好还有座，要不然这2钟头我得站着过了。 哎，东京啊，交通就是这种样子的。你可能是在东京站下的车吧，从地铁换乘到新干线要走好远。我上次从新宿就是这样，什么东南西北 ABCD 不存在的，好几百个出口啊，没那么多，100多个出口，搞得我想死的心都有。 对对对，我还说呢，这路怎么走着走着就没边了，我还一直怀疑是不是我走错了。 哎，心疼你，不过还好名古屋这边就会好很多了。 哎，我过来这一路感觉这儿的人可真有钱。哎，你看他们拿那包什么 LV 啊、Chanel、Gucci、Prada。 不光是有钱吧，你看那边， 这不就好些人堆在不同店的门口吗？这能说明啥呀？ 你知道这让我想起了啥吗？就国内那种10块钱3个那种小摊位，经常能引到好多人在那儿排着队挑来挑去，我感觉这场面跟那种差不多。 那可能真的就纯粹促销吧。哎，等会儿我看那边商店门口挂着什么免费有赠品。哎， 要不咱看看去。 但是人看着好像有点…… 哎呀，对而已啦，排就是了。 看见没，排队人手里那些报纸 咋啦？ 看上去感觉都有几十页厚呢。 嗯， 这让我想起咱们原来在报亭的时候，有时候会看见特别厚的那种一袋报纸，里面除了新闻就是各种的副刊，什么财经啊、社会啊之类的。 嗯， 感觉他们手里跟我说那种好像差不多。 对对对，而且你看这报纸里边花花绿绿的，隔几页好像就有一个什么彩页呀、那种东西，感觉他们这报纸里面彩页比报纸还多。哎， 没准夹的是各种广告传单吧，感觉咱们国内好像已经很少见这种。 对啊，我觉得咱们主要都是网上新闻，报纸都没什么人看了，可能这儿网上新闻的普及率不是很高吧，所以民众了解新闻应该还都是主要依靠报纸居多。 在日本，全国发行的报纸都是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产经新闻这类的品牌，而且在日本各地来说销量几乎都一样好。然而名古屋所在的爱知县却不是这个样子，买的人少之又少，甚至连读卖新闻报社都无法理解。几家报纸价格相差无几，内容也没有那么大的差距，究竟为什么没人买？无论通过何种方式都找不到原因，总之就是怪。在职业棒球联赛中，当地报社中日新闻社支持的中日龙队与读卖新闻社支持的东京巨人队竞争激烈。在首都圈，读卖新闻社经常派发免费的观战门票作为促销手段，以吸引人们购买读卖新闻，但是从来没听说过中日新闻社采用过类似的方法促销。但是当地读者始终钟情于中日新闻，即使是刚刚搬来名古屋市的人，不久也会开始订阅中日新闻。后来发现理由很简单，购买中日新闻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但是随之发放的广告彩页量不是一般的多，特别是周末，广告彩页甚至比报纸都厚，广告内容基本上是有关商品促销、打折、特卖会等的信息，其中有些还注明顾客持广告彩页可以领取赠品，或者直接在报纸上印刷促销券等等。另外，当地人对免费、有赠品之类的语言免疫力较差，对有奖问答非常感兴趣，他们认为如果不花成本就能得到东西，爱知县人的反应那是相当具体。如果说这里的人为什么如此追求不花成本这件事，那我会告诉你，这个习惯是他们的祖祖辈辈在经历了日本战国时期纷繁复杂的权力斗争中逐渐养成的。然而对爱知县人来说，这种习惯与其说是一种节省成本的方式，不如说也是一种降低风险的方式。环球文化行，我们稍后继续。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深秋山顶风微凉，傻傻看夕阳，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窗， 秋天 一段日光，

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Youth Radio 活力调频，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咋了？ 你没有发现这个大街上的人穿着都有点奇怪吗？ 奇怪？哪里奇怪了？ 哎，就不是说那种奇装异服，就感觉他们穿的好像都差不多。 你这么一说好像确实是这样啊。基本上他们穿的衣服颜色都是一个色调，虽说也有一些例外，但好像确实很少。 嗯，对对对，而且最奇怪的是刚才咱们站车站，我不是还看见好多女生都拿着 Gucci 啊 Chanel 啊这类的名牌包包，但是怎么感觉这一看衣服上没有什么特点呢都？ 嗯，这个不太好说，也许在这个地方人们对衣着上的时尚追求没有那么的强烈吧。 啊，这样吗？那这儿的女生还真是保守呀。 其实他的疑惑对于这里的人来说并不恶心，爱知县人对奢侈品的喜爱非同寻常。如果你在名古屋车站的大堂里站上一个小时，所看到的三个女性中肯定有一个人用的是奢侈品牌的包包，比如路易威登、香奈儿、古奇、普拉达、高雅德等等，几乎到了让人无话可说的地步。在上个板块中我们说过，爱知县人的基本准则就是要规避风险，简单来说就是讨厌冒险，特别是还没有定论的东西。如果说让他们自己去挑战去尝试，是与他们的性格严重不符的。他们讨厌失败后被别人评论，甚至讨厌被别人品头论足。购买商品，特别是价格昂贵的商品时，首先要选择那些已经有的社会评价的东西，因此奢侈品就成了最让人放心的商品。而且他们非常在乎周围人的看法，当地人就时刻注意不要过于表现，以免引人注目。一旦女性杂志上介绍最新流行服装款式，这个地方的女性就会马上跟风购买，结果是大家穿的都一样。在当地保持自己独特的风格想都别想。其他地区特别在大城市，人们一般不愿和别人穿同样的衣服，因为那是很难堪的事情。而这个地方的人呢，因为如果自己独特的穿衣风格引起对方的好奇，想想就是件很可怕的事情，所以还是与其他人保持同一风格，不要太突出为好。追求稳妥而不引人注目，导致的结果是所有人都一样。知道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在名古屋站大厅看到的上述场景。而且对这个地方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时刻把自己隐藏于普通大众之中，而且要彻底。地位一高，在引人关注的同时，恐怕会让人说三道四；相反，地位低又会被人瞧不起。如果在普通大众之中，则不会引人注意，当然也就没有各种议论了。这样的两种用心，真是让人佩服的五体投地。 哎，你也在玩这个养青蛙的游戏啊？ 嗯，对呀、啊，我攒叶子呢，马上就凑齐了能给我们家八儿子买灯啦。 好吧，比起青蛙，其实我还是对古建筑更有兴趣。你看看咱们到哪儿了？名古屋城，这就是。 这就到了，我还觉得这里挺近的。 其实我看到你玩那个青蛙，我就想到了。你看看你家青蛙到过的地方有没有这里？ 啊，我家青蛙到过。哎，你等会儿我看看啊。 你不觉得这个特像那个城堡吗？你看那张。 城堡，等我找一下。哎，你还真别说，哎，天哪，这真是我们家儿子来过的地方。我的儿子呢？我的蛙儿子呢？我要去找我的蛙儿子啦！我要去拥抱我的蛙儿子。 好吧，打扰了。不过提到名古屋城，这应该是日本历史上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城池之一了。名古屋城是日本三大名城之一，也是名古屋最具代表性的地点。三大名城是指在日本江户时代初期兴建的城堡中三座最为宏伟出色的城堡，即名古屋城、大阪城和熊本城。日本城堡分为平城、平山城、山城、水城等几种形式，名古屋城则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平地城堡。而在名古屋城中最为突出的部分，就是位于城堡中心的建筑天守阁。走进天守阁，里面给人的感觉并不是很像一位幕府将军的居所，反而更像是一座现代化的博物馆。其实名古屋城最原本的样子早已在二战时期美军的空袭之下被大火所燃尽，直到1959年天守阁才得到重建，变为一座地下一层地上七层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天守阁各层的展示区域中，通过展板与物品陈列介绍了有关名古屋城和德川家族的历史，还有江户时代名古屋城中人们的生活。登上城顶，整个名古屋的景色都呈现在眼前。 日本战国三杰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都是出身于现在的爱知县，当地长期以来权力斗争纷繁复杂，当地居民也因此感慨生活不易。无论在这里当权的是谁，为民的也只能服从，而万不可以轻易依靠其中一个当权者，明哲保身才是正道。于是爱知县人为了生存，个性从不外露，活下去都必须选择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生活方式，一直流传至今，足有300多年。 哎，他果然还是更喜欢自己的蛙儿子和乌冬面啊。然而碰巧我对这些东西并不是很感冒，车才是男人的浪漫。抱着这种情怀，我来到了名古屋的东郊，这里是我的下一个目的地丰田博物馆。博物馆并不大，然而展品的数量十分的丰富，可以从中窥探到丰田乃至整个日本汽车行业的发展史。丰田汽车博物馆总共分为两个展区，一个是1989年4月开设的本馆，收藏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之间共120台名车；而在1999年4月为纪念丰田博物馆开馆10周年而开设的新馆中，则主要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出发，通过实用车展出以及图文介绍，讲述了汽车行业与人们生活的发展。除了日本本土的汽车，博物馆中还收藏有许多来自欧美的名车，比如制造于1886年的世界上第一辆使用汽油的奔驰车，1939年产于美国第32代总统罗斯福的专用车帕卡特12等等。 名古屋所在的爱知县以丰田汽车的世界名牌闻名于世，而丰田的背后有个鲜肉人知的事实，就是无论在经济繁荣时期还是泡沫经济时期，丰田汽车似乎与受冲击的关系并不大。爱知县人节约生活成本的特性被丰田汽车所看重，作为一个以成本作为突出竞争力的企业来说，科学并努力降低成本，并且在经营方针上保持稳健，造就了一棵不慌不忙的扎根于日本汽车企业前列的常青树。 哎，你下一步准备去哪儿啊？ 其实还没想好呢，但是我打算去琵琶湖看看。 琵琶湖？那你这是要坐慢车的？ 我看一下，应该是的，233的回声号到米原。 好吧，那看来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直接去京都了。 没准我之后也要去京都呢，那个什么湖好像离京都还挺近的。 行吧，那我就先走一步了，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 下一站就是京都了，我最喜欢的城市，预计应该半个小时之后我就能到了，让我们下站再见。 如果你说日本的首都是哪里，那么可能很多人的答案都会说是东京。但是人们忘记了，东京作为首都到了今天才不过200余年，还有一座城市在首都的地位比东京资历更老，这个地方就是京都。京都作为日本的首都长达1100多年，这段历史赋予了京都人高贵典雅半步高高在上的无上品质，还养成了好奇心丰富和冒险精神，喜好新生事物的性格特征。这个文化古城你也许并不了解它的悠久历史和文化痕迹，但是如果你酷爱电子游戏的话，任天堂这个名字你不会不知道，而这个享誉世界的品牌正是出自于京都。 哎，这个希望号还真是快，从名古屋出发到京都只有半个多小时，而且中间还不停站。不过可惜的就是乘客人有点多，而且很吵。没想到新干线的车厢跟国内的高铁也都是这样，座都没有，还吵得要命，人群还是多的很。要说吵闹吧，京都这个地方倒不像东京那些大城市，其实除了车站之外，车少人也少，整体来说应该还是比较适应的。 到过京都的游客都会认为，与东京周围高楼林立的皇居相比，京都御所更适合做天皇的住所。京都人肯定有同感，京都人不会用语言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骄傲，而是表明一种态度。在京都，无论哪个店铺，门口的门槛都很高，其中不少店铺甚至立着谢绝初次来店的客人，没有引荐不得入内的牌子。即使这样，还是有不少人趋之若鹜。这些店铺的服务对象是以贵族出身高贵的人为主要服务对象，对待一般人的服务态度则显然不同。京都人骨子里的那种骄傲就展现出来了，如果你不认同我的态度就不要来，反正我就这样。那些看着稍显雅致的店铺，或者历史悠久的老铺，甚至有特殊味道的店铺，都不太擅长接待客人，态度很傲慢。当然，在快餐店、连锁店、居酒屋、大众割烹料理店，不会有这种遭遇。 虽然感觉有些落了类似来北京一定要去故宫的俗套，但我还是决定把我的第一站设在了清水寺。清水寺位于京都东部阴雨山的半山腰上，是京都最古老的寺院，早在1994年就被列入到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当中，同时它也是日本最重要的国宝级文物之一。本堂前的清水舞台是极佳的观景地点，在这里不但可以俯瞰整个京都，而且从樱花到枫叶，每个季节的观景体验都是极佳。除此之外，日本还有一句俗语其实也和清水台有关，清水の门台から飛降りる。这句话直译呢是从清水台上跳下去，因为清水台是设置在悬崖之上，并且是完全悬空的，从上面纵身跃下肯定是必死无疑，所以这句话其实就是下了必死的决心，破釜沉舟去做某事的意思。而让清水寺冠以清水之名的，则是位于舞台下方的三股清泉，名为阴雨瀑布。清泉在这里一分为三，分别代表着长寿、健康和智慧。游客们经过这里时，大多都会排队取饮。之所以刚才把这儿跟故宫做比较，不是没有道理。这块人山人海啊，实在是。果然，我还是更喜欢安静一些的场所。让我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居然是你！ 哎，我还真没想到我在这儿还能碰见熟人啊！我之前来日本之后，我一个留学同学跟我说，我来了之后啊，一定要来京都来找他。后来我寻摸着今天我转悠转悠，这不就转悠到这个清水寺了吗？哎，真不容易啊！我这在异国他乡还能碰到个认识的人。 确实，我是从名古屋刚过来没多久，准备在这个清水寺稍微转一转，就去京都国立博物馆了。 哎，你一会儿打算去京都国立博物馆是吧？ 对。 哎，我觉得正好觉得这人挺多的，那要不咱一块儿去吧？ 行，那咱们先往出口走吧。 行，那咱走着。 OK。 哎，我跟你说啊，我来日本之前就有知道京都这个地方呢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加上我昨天呢跟我那个来日本留学的同学，我们俩晚上聊天来着，他跟我讲啊，这京都这儿的人呢也非常有意思，就是他们说话呀从来都不会很直接的表达，特别的拐弯抹角。 这我还真不太清楚，我来这儿之后还没怎么跟当地人有接触过，这怎么讲 啊？也就是说呢，这京都人啊有时候就典型的脸上笑嘻嘻，心里 你懂的，嗯。所以呢，也千万不要被京都人所说的这个表面意思啊给迷惑了。他们说出来的话，实际和他们想的呀，基本是反的，你知道吧？就 我就觉得吧，好像这儿的人都不太说话。你说的这个是不是那种，就是表里不一说反话呢？ 对对对，就比如说他们跟你说，哎，要不要留下来一起吃晚饭啊？你猜他们实际意思是什么？就是待了这么长时间，您怎么还不滚呢？ 哎，这个真的， 这就还有就像，哎，这么好吃的饭菜，真是吃几次也吃不够啊！意思就是说，嗯，做的这么难吃，您还敢拿出来招待？所以就是说啊，他们说的话有时候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听，也不知道该怎么有点难以理解， 感觉像是那种故意说反话去讽刺别人，有点表里不一的性格。 京都人的精髓所在就是有话不直说，喜欢拐弯抹角绕着说。有些人不明白这点，还以为京都人理解问题能力低。京都人的荣誉感和自尊心远超其他地方，不论外地人与京都人一起讨论什么样的问题，都无法让京都人心悦诚服。即使你的态度很认真，京都人都会以居然还有这样的想法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反驳，让你一秒没脾气。但是京都人殷勤而雍容的态度根本不给你当面发火的机会，因为就在你要爆发的时候，自己就先气馁了。潜意识里会认为京都人的修养还是高啊，自己修行还不够啊。与亲近的人可以同一个鼻孔出气，而对于外来者就像玻璃一样冷冰冰的拒绝，这就是京都人。环球文化行稍后继续。 大阪是日本第一个在人行横道上设置读秒式信号灯的地方。尽管如此，大阪人仍旧盯着横向车道的信号灯，只要行车道的信号灯变成红色，行人就立刻开始过马路。由此可以看出，大阪人还是急性子比较多。电车的车门上贴着的警示语由请注意不要夹住手指简写为注意手指，说话节奏也更快。不管对方是什么身份之人，大阪人一般都显得自来熟。大阪街道狭窄，人口密度大，噪音严重，夏季酷热，呼吸都感觉困难。排除这些压力的手段只有鼻糖和笑话了。东京人初到了大阪会吓一跳，但是偶尔入乡随俗放松一下，你会发现大阪是一个令人愉悦的地方。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将在几分钟后抵达本次列车的终点站新大阪站，列车将停靠在22号站台，将开启左侧车门，请您不要忘记携带好随身行李物品准备下车。去往东海道线地下铁的乘客请在本站换乘，衷心感谢您乘坐本次列车。 哎，咱们不是已经到大阪了吗？为什么你说我们还要坐车去大阪呀？ 我们现在在这个新大阪和大阪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车站和两个地方，真正要去的大阪城还有一站呢。 嗯，好吧，从新干线上下来这一趟可累死我了，感觉跟走一趟西直门似的，忒绕了吧这也。哎，我到了大阪，我要去章鱼烧，我要买药妆，我要去环球影城，哎，真是累死我了。 没事没事，再忍一站就到了，你看这不车就来了吗？哎，之前咱们下车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之前在东京那边坐电梯的时候，我发现他们都是站左侧，你再看大阪，他们都是站右边的。 哎，你这么一说，哎，也让我想起我一直挺疑惑的一事儿，就咱电梯上靠哪边站到底有什么讲究吗？ 国内感觉好像还是普遍站在右边，然后左侧留出来给人紧急的通行，但日本好像真有这种说法，就是因为过去的江户，也就是现在东京，在德川幕府时代的时候有非常多的武士，然后武士他们都会配刀嘛，把这个刀配在身体的左侧，所以在等于在拔刀的时候是用右手拔刀， 这样的话站在左侧的位置就便于右手拔刀伸展。 这样啊。 但大阪自古以来它是商业城市，所以相对东京武士就比较少，商人更多。但商人呢，他是右手拿着算盘，所以为了左手方便活动，就习惯于站在右边。 哦，还有这种讲究呢？那还有别的说法吗？ 还有一个说法是，大阪的第一条扶梯是在1976年，哎不对，1967年设置的。3年之后呢，大阪举行世博会，为了方便外国游客，所以他按照国际惯例实行了站在右边是一个规矩。 啊，这规矩来源还挺多哈！天哪！ 哎，你没事吧？怎么了？ 没事没事，怎么这儿的人走的都这么快呀？这灯刚一绿，就跟对面有东西不要钱似的。哎呦喂！ 也许他们的生活节奏比较快吧。咱们也得赶紧走了，还要去新斋桥呢。 哦，对对对对对，我的那章鱼烧，走。 大阪人自嘲急性子，急性程度几乎没有人能超过大阪人。步行速度比东京人快，即使上了电梯，脚步也不能停。而抢信号灯更是家常便饭。据说在日本人当中，大阪人走路速度是最快的，每秒走1.6米，在日本绝对排名第一。为了追求高效，生活已经把大阪人塞进了生命的沙漏，慢就是浪费生命。 哎，你还想再吃点啥吗？ 哎呀，不了不了不了，哎呀，真香啊！我这一天没吃特别香的东西，可算解了馋。而且最重要的是啊，我这药妆一买来真是开心呐。哎，我跟你说，那家老板真好，人热情，还特别爱砍价。但是在国内一说砍价，店家都不乐意，怎么这人就跟希望你砍价似的，就你不跟他砍价心里都难受啊。 是这样的，你要是换别家做生意都喊快来过来看，而大阪这边就是感觉像是要 就是砍价，哎，你赶紧过来跟我就砍砍价那种，就真是生怕别人不知道那种。 而且大阪这边的药妆店其实也作为一个商业城市嘛，它基本都有会中文的服务员，所以大阪人本来就这方面做生意很热情。 对对 对, 对， 这个就应该是他们血液中的这个商人的商人之魂。 商人之魂， 就在他们的眼中呢，就不光是走过路过，肯定是不算做成生意，就开始砍价了，这门生意就算有戏了， 有门了。 对，总是遇到这种脑子比较直的客人，你要多少他就掏多少，他们甚至还会自己主动砍价。 哎呦我天哪！哎，那看来他们非常享受这种砍价的过程哈。 嗯，他们很喜欢和别人打交道，不如说他们更在享受这些交换交易的过程中。 哎，其实这样也挺好的哈，没那么注重这种利益的得失，就是佛佛的。而且你不觉得咱这么一直走着感觉特别的闹吗？ 是挺热闹，毕竟是商业城市，而且也是旅游胜地嘛，比京都肯定要热闹得多，甚至比东京还要更为活跃。 我觉得也不光说是热闹吧，就是热闹是有，但是有时候那种噪音大的会让人觉得有点难以接受那种感觉。 对呀，那要不咱还是找个地方歇会儿。 嗯，行吧，走着。 哎呀，大阪这个天气，我觉得这可不像是30度，感觉都得有快35度了。不过可算是找着个空调的地方。 哎呦，可不呢，这说的。哎，今天到了住处，我得赶紧洗个澡。你瞅瞅我这衣服都湿透了，哎，真热的呀。 走了这么久，感觉这块根本都没什么绿化，全都是车和楼，您觉得特别憋的。 说的是呢，这人挤人不说呀，还走得老快，我这看着都够热的。哎， 哎，话说你的住处在哪儿？ 哎，我看看啊，离咱们这儿我看看啊，也就1公里吧，快到了。 行，那咱们先往那边走吧。老坐在空调房里时间长了，可能就不想走。 啊，好吧，我也想早点到那儿，歇得踏实点。 从东京到大阪，希望号最快可以跑2小时25分钟。正是这样如此便利的交通条件，也使得在这两地通勤的人愿意坐这趟最快的车往返于单位和住处之间。然而希望号到了大阪并不意味着旅途的终点，它还可以一路向西